现，想和你互相了解，幻想着各式各样的情节，那种甜蜜感觉。你终于出现在我眼前，我们可以一起逛街，一起仰望着蓝天，散场后的电影院，霓虹灯映着你美丽的脸，我来歌颂，我来歌颂你的爱，来歌颂你的到来，来歌颂你的爱，来歌颂美好的未来。滚开！